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在苏卫意外身亡之后，苏峰塔带着张盼玉逃走了。孙刘花以为是儿子错手杀了父亲，所以主动自首，揽下了所有罪责。还是孩子的两个人带着一个婴儿在异乡艰难地生活着。苏峰塔出去打打零工，张盼宇在家照顾孩子的同时还接一些十字绣的散活。等到张盼宇第二次来拿绣品时，老板娘问小妹啊，想不想找个挣钱的工作？张盼宇笑了笑没有说话。老板娘是聪明人，马上说，哎呀，不是啥坏事。张盼宇仍不说话。老板娘急了，你不信姐呀？姐啥时候害过你啊？张盼宇这才问，大姐什么工作？老板娘说，坐在房子里跟人聊天就行。啊，哎呀，我也不懂，我堂弟那天坐在沙发上喝茶那小伙子。嗯，没印象。张盼宇歉意地笑了笑，我让他跟你谈吧，老板娘说。张盼宇不好意思拒绝。那人叫穆航，是蝶恋花声讯台的老板。张盼宇虽没有接触过声讯公司，却也知道这一行非常火爆，各个公司都在扩大宣传。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很动人。见面第一句话，穆航便这样说。张盼宇脸红了。穆航说的极认真，而且眼里没有邪光，是一种衡量货品的态度，这反倒让张盼宇安心了。穆航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男人，来声讯台工作不用吃苦受罪，而且赚的钱比你现在多得多，穆航说。张盼宇拿着名片回去和苏峰塔商量。苏峰塔说，我去调查一下。他在街边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蝶恋花声讯台的号码。一个甜美的女生飘进耳朵，嗓音酥软得让人哆嗦。女生问苏峰塔想谈什么，苏峰塔张嘴便问婴儿晚上啼哭有什么好办法。话筒里停顿一下，传出滴滴的笑声。女生说，这个栏目是针对夫妻之间的健康问题进行咨询的，比如性生活不和谐，丈夫怎么让妻子获得满足。苏峰塔赶紧挂断电话，并非他羞于探讨夫妻问题，而是这玩意儿太费钱了，一分钟一元钱，简直是土匪。回到租住屋，苏峰塔说不大希望张盼宇去应聘，但他尊重张盼宇的意愿，为了活下去只能咬牙适应一下。张盼宇的表情比他的实际年龄凝重得多。苏峰塔望着张盼宇，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以前连换纱窗这种事儿都不愿动手的少年，他猛地咬紧牙根，不该回忆那些往事，每件事里都有那个可怕的影子。张盼宇说，你以后更辛苦了，多在家里照顾红叶。 苏风塔转脸看了看床上的婴儿，他已经适应成为红叶的亲人了吗？拨打声讯电话的男人是为了打发枯寂的时光，得到梦幻的满足。就像演电视剧，给你的角色就是声音，照着剧本念出来就行了。慕航说，不过你放心，我这里不是非法经营的地下声讯台，不讲色情内容。这里的时间直接转化成财富。张派宇最好的成绩是跟一个大学生聊了5个钟头，中间吃饭上厕所，对方也坚决不挂电话。慕航给张派宇起了个昵称狐狸。张派宇不喜欢这个名字，但作为职业要求只能忍受。张派宇从不挑逗刺激顾客，而且他的话并不多，让男人多倾诉，自己安静地坐着，间或安慰几句，适可而止。顾客反而用了心，慕航对此大加赞赏，连续给张盼宇加薪，奖金丰厚，还约张盼宇喝茶。张盼宇从他的眼神看出某种暗示，但他毫不动心。他有苏风塔，尽管他和苏风塔从来没说过，也没做过什么。夜里他们在空寂孤独中彼此作伴，打发漫漫长夜，仅此而已。对于那天凌晨发生在苏家的事儿，他不敢去想。苏风塔制服了恶狗，下楼大约1个钟头，楼下响声不断，骂声夹杂哭声，然后苏风塔返回阁楼，带着他和红叶逃走。那1个钟头发生了什么，他不敢问，但他能猜出来。苏家是张盼宇的记忆起点，那间阁楼是张盼宇的噩梦源头。在那之前，自己是谁，有过怎样的生活，他全无印象。他也不想问苏风塔，担心苏风塔重新给他编织的世界会让他更加混乱。虽然张盼宇和慕航保持着距离，却不妨碍他成为公司头牌。印发的广告单上，狐狸排在首位，身份和背景资料都做了精心包装。她是一个神秘的女孩，眼睛像黑玉一样闪亮，还有一头浓密黑亮的全发。因为你的美丽和淡然，男人会爱你爱得发狂。慕航有次对张盼宇说，不断有别家公司向张盼宇发出邀请，提出优厚条件，想把他挖走。张盼宇的名气渐渐大起来，大家都知道有个狐狸，他的声音本不属于这个尘世。孙刘花坐在客厅，眼睛对着电视屏幕，心思却无法集中到节目上。他隐约听到院门在响，便把电视机的音量调低，聆听片刻，是有人在敲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孙刘花不想理会。如果是苏风塔回家，不会选在白天，而且也不会明目张胆地敲门，儿子自有办法进来，因为这是他的家。孙刘花一方面期待儿子，同时又怕儿子回来。警察放他回来，却一直在盯着这个家，他能感觉到。孙刘花拿起电视机的遥控器，换个频道，正在播放动画片《猫和老鼠》。儿子特别喜欢这部动画片，每次看的时候都很开心。想到这里，孙刘花揉了揉眼睛。动画片播完了，孙刘花关了电视，外边的敲门声已经停了。孙刘花进厨房弄了点猫食，穿过后院走进仓库。那两只猫已经把仓库当成了家。孙刘花推门而入，虎皮迎上来。他已经很老了，嗅到食物的香味儿也不显得多兴奋。小虎则在喵喵大叫。小虎是孙刘花这几天才给那只小的起的名字。孙刘花把猫食放进盘子里，走到天鹅绒帐幔前。这里被警察搜查过，看来警察并不相信他说的苏卫的死因。本来苏卫死的那天晚上，孙刘花费了好大劲儿把尸体搬到前院，就是为了不让警察注意到这仓库。可是 那些家伙还真是讨厌。孙流花咕哝道。不过最近他已经意识到，正是因为他过于急切地想帮儿子，反而把警察的注意力转到了儿子身上。但事已至此，自责也没用，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儿子的现状。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苏卫活着的时候不止一次说过，儿子只要迈出了家门，独自在外边待一个星期，肯定死在臭水沟里。一想到这里，孙刘花便捏紧了拳头。他拉开天鹅绒帐幔，警察肯定打开了柜子，映入眼帘的只是一个普通的陈列柜。孙刘花看见那件龙袍，脑海中又浮现出苏卫的模样。在警察眼里，这件龙袍没有特别含义，只是死者生前材质的工艺服饰。孙刘花却清楚这龙袍包裹的罪恶，简直是个妖怪。孙刘花仿佛对着阴魂说话，他跪在柜子前，手指在柜底摸索起来。他太熟悉这一切了，因为当年他也曾在阁楼上被囚禁过。成为苏卫的妻子后，苏卫带他一起改造了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保证安全隐秘，尤其是入口处，万一发生了变故，只需将柜子后部隐藏的隔板降下来，就成了封闭的普通柜子。即便有人敲打板壁，声音会被隔离的金属层吸去，不会发出空洞的回音，就像靠着坚实的墙壁一样。孙刘花在柜底摸到了开关，将后部的隔板升起来，弯腰钻了进去。其实他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就想定期去阁楼上待一会儿，闻闻那里的气味。现在这个家由他做主，他想干什么都行。一念至此，他竟然哭了起来。孙刘花在囚屋徘徊许久，望着熟悉的景象，一抹阳光透过天窗洒在屋子中间，灰尘在光柱里游动，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药味儿、酸腐味儿。孙刘花决定把囚屋收拾一下，首先是那张床，尤其是床上连接的锁链必须清除干净。说干就干，孙刘花挽起袖子反身回到院子，找来一块石头用力砸了起来，一直干到下午，锁链全部砸掉了，一根一根扔到后院埋了起来。他休息了一会儿，吃了点东西，希望赶在天黑前再干一阵子。他把囚屋内遗留的布料、纸张等物品全部搬到后院，挖了个坑开始焚烧。他得慢慢烧，以免烟雾过大引起外边的注意，烧完了顺手把坑埋起来。下午五点多钟，孙刘花带着一身烟气回到囚屋，那张孤零零的床显得格外刺眼，床单和被褥已经拿掉了，剩下的是床的骨架。孙刘花一时想不出办法该怎样处置它。床的四个角固定在地板上，不是那么容易搬开的。孙刘花蹲在床边，从这个角度望过去，左侧前方那个床腿有点奇怪，其他三根金属支架都有锈斑，但这只床腿的中部却泛着光泽，显然经常被触摸。孙刘花摸索着发现一个小小的旋钮，他用力拧动，床腿从中间分离。他把一节金属管取下来，发现一根食指粗细的铁棍儿。他明白了，原来这个床腿是空心的，而在这个空心的套筒里塞了一卷资料。孙刘花把资料抽出来展开，上边记录着一些数据和文字。他打开灯试图辨认，却根本看不懂。资料上全是一些鬼画符的东西，譬如净化加号加号浓度3减18号， 低转。孙刘花的文化水平不高，一见这些东西便头痛。尽管他猜到这是当初江医生搞的鬼名堂，但从来没人跟他提起过，恐怕连苏卫也未必知情。江森阳把这些东西塞到床腿里，是为了方便取用记录。孙刘花想，干脆把这些破烂货烧掉吧。黄昏时分，孙刘花把囚屋收拾干净，锁好门，出了仓库，准备做晚饭。但他好像听到电话铃响，等进了客厅，却没有声音了。他来到电话机前，液晶显示屏上有个陌生号码，他的心不禁一颤。他哆嗦着拿起话筒，回拨了那个号码，焦灼地等待。线路是通的，但迟迟没人接听。伴随着悠长的空音，孙柳花越来越害怕。终于，那边传来了说话声。孙刘花拼尽全力呼唤：“小芳，你叫谁呀？是公用电话。”对方没好气地说：“ 。” 孙刘花的心猛地一坠，忙问：“ 你们那是什么地方？” 但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孙刘花呆了半晌，放下话筒，根据显示的区号，他在黄页上查到的是江南市。究竟是不是儿子？这个问题让孙刘花感到惶惑。这时，他又听到了院门被敲响。虎皮和小虎对敲门声毫不在意，绕着孙刘花懒洋洋地踱步。院门一直在响，外边的人十分固执。他听出是谁了。 阿姨，你终于开门了。 江沃抹着额头的汗。 你有事儿？ 孙刘花冷冷地问。 很久没有苏风塔的消息，他到底怎么了？ 江沃问。孙刘花不想让江沃进来，可是总这么敞着门，孙刘花觉得不舒服。他也想趁着给江沃开门的机会看看外边的动静。江沃感觉到异样，顺着孙刘花的视线环顾四周，一边问： 阿姨，你在找谁啊？ 嘘，有人监视我。孙刘花瞪着假眼，一脸诡秘。 监视？ 江沃露出不解的表情。孙刘花懒得多费口舌，在门口让了一下，江沃顺势挤进门内。江沃坐在茶几旁的单人沙发上，孙刘花给江沃倒了一杯白开水，没有坐下，摆出一副随时要送客的姿态。 阿姨还没做饭吧？ 江沃扫了厨房一眼，从这里能看到案板上的菜刀。 正要做。 孙刘花低着头，心里还在想着刚才的电话。 苏风塔一直没有消息啊。 江沃端起水杯，马上又放下，可能嫌烫。 我也不知道小峰在哪儿，小峰的事儿你别管。 孙刘花一口气说道。 我挺担心他的，苏风塔就我这一个朋友。 他不上学了？去外地打工了？ 不知道。 他一个人行不行啊？孙刘花叹口气。 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人都走了。 江沃用埋怨的语气说：“ 哎，他总该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啊。” 孙刘花没吭声。江沃环顾客厅说：“ 咱两家都挺倒霉的。阿姨，哪天有空去看看我妈，我妈想请您吃饭。” 哦。孙刘花不置可否：“ 您家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会经常来看您，不用麻烦了。”修水管搬东西随时给我打电话，你有我家电话吧？ 你学习忙，不用了。孙刘花说。江沃站起身说： 我先走了，回头见。 孙刘花把江沃送到门外，转身回到厨房。江沃穿过巷子，还没到自家门口，便看到冯琛沿着一片树荫走来。夕阳透过枝叶洒在冯琛身上，手上拿着乒乓球拍，一边走一边颠球，自得其乐。 左文呢？ 江沃问。 他走不开，

马上为您讲述谍战上将李克农。 1941年1月，临近午夜，但就在此时，离重庆南70公里的一品厂仍然是灯火通明。是在这里，检查所的士兵们都荷枪实弹站了两排，在路边严阵以待。李克农等人沿着崎岖的山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关卡，最后到达了这里。一品厂是东南、华中、云南、贵州等地到达重庆的必经关口，这里是隶属于戴笠控制的水陆交通统一的检查处，并且此时李克农的对手已经从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变成了戴笠，而这一品厂的所长正是戴笠的心腹国民党特务上校韦贤，他的任务就是拦截李克农，但是他却没见过李克农，而李克农只要通过这个检查处就可以安全地到达重庆。一见汽车来了，检查员就挥动着小旗儿示意停车检查，并放下了木栏杆拦住小汽车和卡车。看到这个情形，李克农冷静地走下了车，没想到韦贤却向李克农啪敬了个军礼。哎，不是要拦截抓捕吗？为什么韦贤会向李克农敬礼呢？这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的笔章，上面写着18GA。这个18集团军就是我们熟知的八路军，而当时李克农穿的少将军装上带的就是这样的笔章。而18路军的臂章只比这个18集团军少了一个 G， 是蒋介石的心腹陈诚的部队，连戴笠都对陈诚毕恭毕敬。巧合的是，无知的韦贤正是把18集团军当成了18路军，把李克农当做了18路军的少将，这才有了我们刚才的那一幕。 当李克农的秘书龙前拿着通告上车时，检查所的一名特务突然快步跑来，龙前一看真正吓了一跳，难道他们看出了什么名堂？却知小特务走到龙前面前笑着说，我们韦所长要到重庆海棠溪开会，能否搭乘你们那辆小汽车？说着就指着那辆小汽车。龙前心中一惊，他们会耍什么花招？他立即走向小汽车，向李克农汇报请示。李克农一听，笑着说，军统上校特务要搭车，咱们就利用他送咱回重庆，你去叫他来，车上由我来对付。 上校特务韦所长提着一只皮箱上了汽车，坐在李克农的旁边。李克农将计就计，冒充一下18军的少将，载着这个蒙在鼓里的韦贤，轻轻松松地通过了各个关卡。为了在这位新交的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能耐，每当有检查站时，韦贤首先远远地把头伸出了窗外，挥手喝退那些前来检查的特务。特务们一见是韦长官，连忙搬开了路障，示意放行。车到重庆，李克农与韦贤握手告别，韦贤还给李克农一张盖有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对前来检查的小特务们大声喝道，这是18军的军车，这位先生是我的朋友，还检查什么呀，还不快快放行。 傍晚，李克农一行人安全抵达红岩村8路军重庆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易建英等热烈欢迎李克农他们安全归来。当李克农绘声绘色地向周恩来等讲述他们在路上惊险场面时，当他讲到韦贤误将18集团军当作18军时，大家都非常开心地笑了。不久之后，李克农一家也从重庆辗转回到陕北，这是他们一家人第一次团聚，也是孩子们第一次确切地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连毛主席做主政十年了，因为李克农回来了，很高兴了，担心他回不来啊，回不来呢，所以毛主席他们一回来以后，